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有一位特别嘉宾来传递最高指示了，非常欢迎咱们凤凰卫视香港总部记者常洛文。 看你开心的 Hello。 好，这个 在韩国有人叫你欧巴之类的吗？长欧巴， 这个 长欧巴，欧巴长。 这个韩国啊，这个首先说一下啊，韩国是这样的，只要是朋友这个词，叫做亲骨，汉语写出来叫亲舅，就是亲人的亲， 亲舅啊， 新舅的舅 啊，你是我 新舅的舅 啊， 不是不是舅妈的舅，不要想多了， 逢人就叫你我亲舅， 对，这个朋友只能是同岁之间的，如果我们差超过一岁以上的，要么就是哥哥姐姐，要么就是弟弟妹妹。那哥哥姐姐女的叫哥哥就是欧巴。男的叫哥哥就是兄，就是兄 哦， 兄弟的兄。 但是所以你这知道的非常精确，比如说我看上去，我觉得你大概跟我是一个同样年纪，我还不敢贸然 这么叫。所以韩国人问完好之后，问完你好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年生的，还要去问这个。 他们不会介意问年龄。 是这样，他们的文化当中就年龄是确定等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要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要不然要出问题。 你看这个，咱们一上来先把这个等级问清楚哈。这两天在这个中文网络上，大家传的最多一个词就是姑父。在我又复习了这个姑父到底是我的什么亲戚的这个概念。比如说这个英文媒体在报道这事儿的时候啊，在报道朝鲜张承泽这事儿的时候，就显得没有中文媒体那么精髓了。你看，我看今天这个《纽约时报》啊，不管 CNN 出的都用 uncle， 这个 uncle 呢，这个一杆子全部打倒了，叔叔、舅舅，包括这个姑父，全部都是 uncle，对不对？但是在朝鲜的这个亲戚关系跟中文这个咱们比较接近，用中文说叫做姑父，这个跟舅舅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说姑父，用咱们古典的这个概念理解是外戚，就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所以说你看， 没错没错， 对吧？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你是属于 契约的关系， 婚姻的一个结合， 姻亲。 但是舅舅呢是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 没错。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能够理解朝鲜政治为什么这个朝鲜的大姑父这个张承泽今天朝中宿舍的这个最新消息，在星期四就已经被军事特别法庭审判，并且是执行了死刑。 常洛文经常报道韩国和朝鲜的事儿，现在呢媒体上不是都会翻出来说当时福临的八君子吗？ 没错没错， 张承泽已经是最后一个了，那之前那七个有比他就是亲戚关系更近的吗？ 其中有一个金正恩，其中有 金正恩，他那次一共是八个人，包括金正恩之外还有七个人嘛，七个人里边亲戚关系最近的其实就是张承泽。但是比他官位高的还有，比他年龄大的也有，因为在这个高丽民族的文化里面，年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我们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就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年龄是确定等级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军队里边服役，先服役的比后服役那年龄小， 那 他职位比他年龄大的人要高，那怎么办呢？ 对啊， 那就是出勤训练的时候呢，他不用敬语，用这个凭借， 就是我们是在工作关系的 凭借来说话，该训斥的时候要训斥，该去这个是呵斥大声的时候要大声，然后这个比他官阶低的人呢，要向他用敬语，要用尊敬阶，这是就是年主游戏里一个观念，就是说尊敬阶。但是训练一结束，这个年轻的长官就要立即去年长的这些下属的寝室去道歉，去打扫卫生，去叠被子、洗衣服。 对不起，刚才说话说重了， 就是 刚才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周而复始，每天这样。 嘿呦， 所以他们这个等级观念非常森严 哈。你 所以现在这个金正恩这个身边这七个人里面，除了张承泽还有六个，这六个里面有四个，也都是被不同程度的解职了，现在只有两个，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但这两位一位85，一位86，所以对金正恩可能他也有他的考虑， 构成威胁， 对对对，他有他的。 所以这个姑父，我不知道在朝鲜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包括在他的语言里面，姑父的这种概念是不是跟中国人理解的只有姑父？ 刚才我也是这个现查了一下资料，因为这个虽然我们以前也学过，但是记得已经不太清楚了，而且呢，这个涉及到一个数学问题，就是韩国、朝鲜他们都算高丽民族嘛。他们虽然跟汉语的关系很近，但是他们衡量亲戚关系的这个计量单位是寸，就是尺寸的寸。我就是我自己和我的父母之间的是一寸， 经过父母了，比如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之间其实就是两寸，因为要经过父母才有这个关系。 哦， 而姑父还有这个姑妈这种呢都是三寸，反而是你刚才讲的说有血缘关系但是稍稍近一点的这个舅舅叫外三寸，因为他是妈妈那边的亲戚。 嗯， 哦， 这个就体现出了他们这种这个男女之间其实有也是有一个阶级分隔。 哦，就经过哦，男女这边等会儿，也就是说姑父比舅舅还要亲一点， 姑父比舅舅还要亲一些，在这个他们的观点，因为姑父是通过男方而来的亲戚， 嗯， 而舅舅是通过女方而来的亲戚。 嗯，对，张承泽的这个夫人是金正恩的爸爸的妹妹， 没错， 对吧？哈， 嗯， 哦，所以也经过他男方这样，其实这个姑父比舅舅还要亲。哎呀，那这更显着这个叫什么金正恩这个下手是挺狠的了。 哎，当然相当的狠 啊。所以 是，你知道现在在国内不是非常多的传言是谣言吗？说他最后处决张承泽用了非常残暴， 现在是很多在猜测具体用什么执行死刑。 但是昨天至少我们是看到一个确定的消息啊，朝中社的这个新闻是说呢，昨天他是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呢，依照朝鲜刑法的第60条 对 张承泽是判处了死刑。 嗯， 那他在法庭上呢，也是对自己企图发动政变呢，而政变对象就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供认不讳。 嗯， 那其实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你第一感觉你会有意外吗？ 意外倒不意外，但是他这个今天早上那个公报我也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他最大的问题啊，出在他其实现在的这个罪状里面很重要一条是和外国合作将土地和国有资产贱卖，并且上了前客的当。 哎， 这个是他官方的翻译 提到一个罗先的经济开发区，这指的外国不就是中国吗？ 外国就是中国，而且当时去签罗先和黄金平这个协议的时候，中国是规格非常高的， 是 签字的是几位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级的人物。 嗯， 虽然当时还没有进这个政治局，但是也是相当高级别的去对待。嗯，朝鲜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非常不尊重国际规范， 不给中国面子， 并且对，没错，在不给面子这个方面，那就是更做的是非常过分了。 嗯， 所以接下来怎么去处理，其实挺考验中国这边的外交智慧的，因为现在中国的态度是说，还是限定在那个内部事务。对，没错，内部事务他现在还不想去就这个做过多的发声。 嗯， 但是现在人家嘴巴子已经打到脸上来了，那怎么办呢？ 真是哈，这个张承泽以前在国内的这个媒体经常是对他好言有加，认为他是对不说清华吧，也是一个知华派哈，对中国比较了解，也是经常作为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到中国来直接判一些经贸方面的一些问题。 而且他来的时候受到的礼遇是非常高的， 是 他和崔龙海都曾经作为特使身份来过，但是崔龙海来的时候虽然见到了习近平，但他中间通过的是这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整个行程当中完全是公式化的这种见面吃饭访问，没有任何的实际成果。 啊， 但是张承泽之前来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了党对党的关系，通过中联部，通过中联部之后就见到了一系列的高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虽然也没有签订一些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成果还是有，而且这种礼遇的差别就能看出来张承泽在朝鲜对华外交方面是有相当话语权的。 啊，是是是，而且说这次可能在张承泽这个倒台之后受到牵连的很多，比如说包括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在内的，都有可能说是不说清洗吧，也是一个撤换。 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就是前天晚上11号的晚上，外交部长王毅他办了一个晚宴，当时池在龙还去了。也就是说到最近的这个官方消息为止呢，他还是正常的进行外交活动。 是， 但是有传言啊，这个传言是真是假我们就不知道了，是韩国媒体爆出来的，说池在龙其实已经接到了平壤让他即刻回去的命令，只不过他现在把这个命令拖着没有执行。这也能够看出来，虽然是真是假不知道啊，但是有这个事件在前，池在龙这个活动在后的话，确实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现在是风声鹤唳的一个。 朝鲜做这样的调配不是没有先例的，比如说在张承泽这个出来这么一个结果之前，朝鲜一系列的包括驻这个马来西亚的大使还有几位应该是驻外的外交官， 这都是张承泽的亲戚， 没错， 都不光是有血缘的或者说亲信的，都通通的调回去了。这个大家也不禁的用电影的这个思路在套，说这个是不是一系列的整个要把你的人事班子要倒过来。 没错，池在龙其实跟张承泽的关系也非常近，2004年张承泽就曾经因为这个宗派活动被打倒过一次，后来呢又是通过种种的办法呢又东山再起。当时池在龙跟他一块儿在被打倒之后被下放到了地区去当一个地区的首长，后来在张承泽起复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被调到了中央，是劳动党中央行政部的第一副部长，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跟张承泽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其实是患难兄弟， 这一次张承泽倒台之后确实对他的影响很大， 攻守同盟了，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位置又非常敏感，朝鲜要不要动他，怎么动就能看得出来他下一步对华外交的一个大方向 啊。这个你看，一说到朝鲜，因为他神秘哈，就更多了很多让大家产生兴趣的地方。咱们今天请到的是这个常洛文啊，非常精通朝鲜的这位欧巴，哎，这欧巴吧，对， 如果你叫我欧巴，你就变成女的了， 欧巴，好好啊，这个我不会超越这个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三立华新闻，待会儿继续。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哈，是来自朝鲜的上一个时代金正日将军之歌。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咱们今天请到的，我刚才纠正了哈，不是欧巴，是 Hill， 是不是这个洛文 Hill 啊？常洛文来自香港总部的记者，欢迎啊。这个洛文是专门报道在朝鲜或者说韩国这一块地区的记者，本身也是学朝鲜语出身，对不对？所以朝鲜的这个政治啊。英文世界的专家很容易用一个词儿，就叫做criminology， 就是最早这个报道苏联的这个政治的时候呢，因为人家也是特别神秘、特别封闭，所以呢，用这个克林姆林宫创造了一个专门的词儿，叫做就是苏联学类似的。 没错。 现在朝鲜呢，人家用同样的一个类比叫做经学，应该叫 criminology 之类的，就是专门啊，所谓。透过这个茶杯里面的这个茶叶来解读对方的神秘政治信号，比如说 看他们的这个电视画面，哎，今天这个人头多了，人头少了，坐左边，坐右边。其实中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哈，但朝鲜因为信息尤其的少，所以说大家呢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呢就尤其的多。 没错，你们现在看到张曾哲这个出事之后呢，马上他们的革命歌曲里面，甚至他们的纪录片里面，就已经把他的有关他的画面全部给拿下了，是立刻呢在八号出的事儿嘛，十号他们有一个新的歌曲就发布了， 我们只认金正恩。 没错，所以你会看到朝鲜当中的非常多的这些用语啊，是很有讲究，有时候会让人联想到，哎，好像在多少年前的中国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次这个朝中社发出的这一份公报哈，里面就提到是张承泽作为现代版宗派的头目，长期纠集不纯势力形成分派，怀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哈，而且给他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词啊，叫做千古逆贼。我不知道这个洛文解读一下，在朝鲜语当中这个千古逆贼它的意思跟汉语当中千古逆贼是一个意思吗？ 这个有一个地方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些报道公报的时候觉得这个语义还有这个色彩非常熟悉，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的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是朝鲜语，尤其是北方的这个朝鲜语呢，它里边有65%或甚至以上的词都是汉字词，用汉语写出来是完全对一一对应的， 它就是它同样的话可以用汉语再写一遍。 没错，它整个这门语言就是以汉字为蓝本来这么挪过去的，所以他这个朝鲜文也好，韩文也好，他这个文字啊，他们自己叫做训民正音，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上古代的一个皇帝叫做世宗大王 创造 韩字文字。但是这个文字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燕文 啊， 燕文就是这个言字旁加 燕语的燕， 燕语的燕，没错。这个燕文的意思就和日语的假名是一样的，就表示是非正式的文字，它所对应的正式文字就是汉字。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这种文字还是非正式的， 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代用的拼音符号 啊。 所以 但现在也是， 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跟汉语非常接近。而第二一点非常这个似曾相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这种宣传语态和我们中国几十年前的那种阶级斗争时期的宣传语态很相似，一直没有变化， 是， 所以我们看上去就会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所以他这里说张承泽是千古逆贼，他真的就是千古逆贼， 真的就是 那个意 思。 哎，其实你是去过朝鲜的哈，你跟朝鲜当地人接触当中，他们会不会在言谈当中就流露出一些咱们在几十年前似曾相识的这种语言？ 是这样，我们去的时候，我去并不是以公务身份去，两次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这个去的时候就接触到当时的一些这个当地人。不过很巧，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金正日最后一次访华，所以那次我们去就没有见到金正日。是在其他场合呢见到了一些其他的官员，而然后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比较谨慎，涉及到这些话题呢是一律不谈。而在底下接触一些比如翻译啊、导游啊这些服务人员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说我们的那个大将军现在在哪儿。我说这个 你们应该比我清楚， 对啊，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啊，你们有报纸有电视报道你们的领导人的事情应该比我清楚才对。他说我们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还是通过其他非正式的管道有关系才知道大将军去了中国，至于他去干嘛什么时候回来走到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我说那这个相关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告诉你们啊？等他回来之后自然就会有报纸上有消息说给我们听。 这的确哈，之前在金正日访华几次我有印象，都是在访华结束差不多一周之后， 没错， 新华社包括也是这样出稿的，说哎，金正日这个圆满顺利完成访华回到朝鲜他才报啊。这可能据说有一方面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好，另外一方面好像朝鲜从来没有实时的甚至是提前预报过。 但是我觉得好奇哈，他会问你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禁忌吗？ 他问的时候是真的是由衷的非常崇敬非常尊重的那种态度，而且他们的用词就是翻译过来之后已经失色不少了。现在在金正恩关于他的这个报道也好，这个文稿也好，能看到就是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已经变成了伟大的金正恩同志， 白头山卓越伟人。 对，这个变化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他已经向他的这个权力核心的巩固地位以及得到全国国民的认知这一方面已经又跨进了一步。这是说党内已经给了他这么一个认知，是说他跟他爸爸已经是 一个 基本上站在了一个级别上， 就是从人的级别上升到神的级别， 可以这么讲。 那你说张承泽哈，就是这次看到朝鲜官方的公报里面说他是连狗不如的渣子是吧？ 渣子，对。 哎，但是呢，这个关他们民间的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反应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如果我们作为外国人去采访或者是去跟他们打交道，他们肯定的反应是同样的， 就是一种城市化的一种自然反， 就是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就外交部发言人一样的这个想法。 你说其实很多人跟中国的哪个案子连起来呢？薄熙来案、一比较之后，你尽管说薄熙来案很多人觉得这也是大快人心，但是还有一些非常拥护他的所谓的毛粉站在外面是、那其实是呈现出两种对待这个人、 关键是你在朝鲜你听得到这样的这个声音吗？ 听得到吗？ 这个不可能听到的、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个说为什么我们看朝鲜会觉得它是几十年前的中国，这几十年中国其实是走了很多的路、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这也是为什么看到他们的我们会觉得可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哎，这个是让中国产生自信的一个原因。所以我看到当然是另外一个是 Daily NK 啊，应该是专门报道朝鲜的一个， 这是一个在韩国他们经常引用的消息来源，就是我们在朝鲜的不具名的线人，但是真假呢经常出现很多的大笑话、就是大家看看就可以、 对 OK 这个我就是看看的哈。所以他这里面引述，他说虽然说在朝鲜的官方宣传当中，哎呀你看这个电厂的工人说我恨不得啊把张承泽扔到这个电炉里面去，因为我太恨他了，但是私下里也有人在说啊，说这个金正恩自年纪轻轻受军衔，但是他的这个身材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黄牛一般的身材，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人民军的士兵啊！就是说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民间也有不同的认知，只不过呢我们通过朝鲜的这个官方的宣传来看呢是绝对读不到这样的一种信息的。 这个是这样，这个 Daily NK 啊之前也出过类似的这种事情、就是在金正日刚刚去世时间不长还没有举行葬礼的这一个星期中间，他连续出了很多篇的报道，就是说朝鲜国内出现了反动标语，要推翻政权等等等等等等，最后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这个不奇怪，因为在韩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来讲呢，朝鲜就相当于一个能够用来打的靶子，谁做的更极端，谁做的更能够吸引眼球，他就能吸引到更多的经费，因为韩国的国内政治是一个议会政治体系，每一位议员背后都有自己的财团在支持，民间的这些机构想要吸引到议员的注意，进一步拿到钱的话，他就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他做这些耸人听闻的新闻也就不能叫新闻了、耸人听闻的故事出来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不得否认，我们现在大多数关于朝鲜的这个信息的来源还是通过韩国。 其实这一次有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情况，就是韩国这一次的消息出奇的准确、而且跟这个朝鲜的时间点的配合非常的默契、 这是为什么？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 事。你觉得朝鲜向他们放风？ 之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个人的认为有一个很阴谋论的推断，就是这次韩国一定是有第三方的情报作为协助，绝对不是韩国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比如说朝鲜方面有意识的泄露一些信息， 不一定是朝鲜，也不一定是什么国家，具体的就没有办法再去猜测、但是我估计会有第三方的情报机构参与到了这次整个事件当中。朝鲜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爆出这件事情，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再有一个多星期就到了金日成去世两周年的这么一个 对，所谓他们在校期还没过嘛， 一个很重大的时间节点，在这个时期出这么一个可以说是很具有颠覆性的事件，对于朝鲜无论内部外部来讲都不利于他们的稳定。 其实你说张承泽落马，大家首先想问的是原因是什么，但是关于原因也是非常多的说法。有的人说其实金正恩他本身地位，他其实在权力斗争当中他自己是处于下风的，就说甚至是被军方要挟，是必须得让他出此下策，他才会对张承泽动手。还有一说呢，他其实掌握了金家非常多的这个财政的来源，尤其是在海外的户口有好几百个，但是因为中间权力斗争，有些人落马了，甚至是这个户口就找不到户主了，无法联络，所以在这种经济的推动之下，他才会出现这么一个举动。其实你相信哪种？ 在朝鲜来讲，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机构啊，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就非常人头疼的，就是他们是一旦换了人，很多事情就办不下去了。之前就发生过，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这个就是认知或者是大力的这个去宣扬，但是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在延边做边贸的这些商人，和朝鲜的这些官方机构打交道，去帮他们去准备一些阅兵也好，国庆也好，一些物资。准备好了之后呢，是以赊账的形式先把物资运过去，运过去之后这个军官就不见了 啊，还不了钱了， 或者是被解职了，或者是升官了，总之对口的这个人没有了，这个钱就拿不回来了。 哎呀，所以跟朝鲜这些打交道风险也非常高， 一肚子苦水。 对对对，也出现过就是在国有的那边去租借他们的矿场矿坑之后，做完这个投资培训完工人之后，他们得到了技术之后就把中国的工人全部驱逐出境， 整个矿坑又被收归国有了，类似是也发生过，所以跟他们打交道确实是比较风险比较高 的。这个你看在这次其实朝中社的这一篇对张承泽的死刑啊审判报道里面提到了不少哈，指张承泽有一些他提到说什么买卖贵金属啊，或者说比如说把土地出租给外国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货币政策，很多的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些问题都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怎么说，咱们从外部来看来，这些样的这么多的政策不可能由他一个人来决定哈，这必然是有一系列，不知道是不是也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但是如果出了问题，往往就会需要有一个人来为此负责。比如说之前呢，也在公报中被称为另外一位千古罪人的朴南基啊，我知道是朝鲜之前的财相，因为这个朝鲜之前的一个 货币改 革是被直接执行的死刑。对，所以这我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内容，你会觉得在朝鲜当官其实也挺危险的。 在朝鲜来讲，他们这个之前的这次货币改革失败，就是在金正日时期的一次经济改革的尝试。 嗯， 据说在这个失败之前，据说是由金正日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直接去制定的这么一个改革计划，但最后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 嗯， 所以朴南基就被拿出来作为一个点，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 啊。 所以这次把张承泽和他联系在一块儿，韩国有一些比较阴谋的比较阴暗的分析，就认为肯定是朝鲜国内又出现了经济问题， 嗯， 整个 搞不定了，这个时候就 出现了一定的状况， 这个曹丞相就出来介入，脑袋已用了， 现在就出，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既然经济改革又出现了问题 啊， 又像九十年代一样会出现就类似苦难的行军这种艰难的历史时期的话，那么就一定要第一有一个反面典型， 嗯， 第二呢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来团结整个国家， 啊， 那么这个精神支持是什么呢，就是树立金正恩的这个 对领袖的这个效忠不能 没错，这样一正一反，把整个国民就这个精神团结在一块之后，再去克服客观的困难，就会相对比较容易。 哎，你看这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哈解读，虽然说咱们信息来源非常非常的有限，有的时候也不太靠谱，但是这个解读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思。 是， 好，这个洛文自己是学朝鲜语的，咱们很容易把朝鲜跟韩国啊这个同文同种啊混在一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道？咱们待会儿来好好拷问一下。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凤凰卫视香港总部的记者常洛文。 哎，大家好。 哎，这个洛文经常跑韩国也跑朝鲜，学的这个语言的专业是叫做朝鲜语，所以说跑这个南北两地有什么分别，或者别人会看你发觉你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这个朝鲜语其实是专业定名的时候是在70年代定名，那个时候国家要发展这个非通用语播报人才嘛， 嗯， 定名的时候跟韩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就定为了朝鲜， 跟韩国是90年 92年 啊，92年，对， 所以当时就定了朝鲜语。不过现在国内的绝大多数高校除了像延边大学这种需要专门培养定向人才的高校之外，基本都是在教授韩国语， 所以你学的其实是韩语， 没错没错， 啊，但是韩语跟朝鲜语有多大差？ 打一个比较不是那么贴切的比方的话， 嗯， 朝鲜语可能相当于山东和东北的这种普通话， 啊， 而这个韩语大概相当于上海杭州一带的普通话 啊， 就是说有区别也能听得出来，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分。 我想起个故事，就是美国有个记者叫芭芭拉德米克，他不写过一本什么脱北者的书吗，叫什么无可羡慕的朝鲜生活， Nothing to envy。 对，他就讲到大概7-8个关于脱北者的故事，很多人呢就是从朝鲜他脱离到韩国之后，很大的融入不了社会的原因呢，就是说语言问题。 没错，是这样的，韩国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北方政策，它有一个专门的统战机关， 嗯， 叫做统一部。 嗯， 统一部下面有几个机构，其中有一个呢，我们也去采访的时候也去过，叫做统一教育院。是这些所谓的脱北者到了韩国之后，先要接受1-3个月不等的统一教育。这个统一教育就包括了教会他们韩国的风土人情、现代通讯设备的使用， 嗯， 以及语言的这种转变。最重要的是甄别他们是不是朝鲜 间谍啊。 在这经过统一教育之后，才会发放他们一笔钱，把他们送到韩国的各个地方去进行安置，因为他们有一些祖籍就是在韩国嘛，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偏好。 嗯， 安置，但绝大部分还是在首尔，因为这样也方便 管理 统一部跟他们进行一些沟通和管理的方面的工作。 嗯嗯， 之后在融入社会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我们接触过的脱北者当中，你如果说按某这种标准来讲，融入最好的可能是有一位叫赵明哲的脱北者，他现在是韩国的国会议员， 经常有出来接受采访的这位， 他是韩国的国会议员，而且自己在党内呢也是声名非常显赫。 但是你从他身上能找到朝鲜的影子吗？ 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跟他面对面的接触过，他其实说话的这个口音还是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在说话的时候还是就是说不经意的会流露出那种 山东口音 这个我们就不要搞那不好的东西，就是不是口音，而是那种说话的思维方式，遣词造句的组织方式和韩国人呢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你又说不出来这种区别是为什么，只能就是感觉他说的话呢 不太一样， 特别像书本上教出来的东西，有点像我们去学一个新语 言。我想的另外一个就像 是 对，就比如说咱们讲广东话，我的广东话没有到这个程度，广州人的广东话到香港人一听，香港人觉得你的这个粤语哎有一点点不一样， 标准 但是很 标 准，标 准的不太一样， 哎， 就有点 这个是这样的感觉哈啊。所以这样的脱北者在韩国大部分的情况，我最近看到一些报道说脱北者日子过得不太好， 因为韩国他们这个国内也是党派政治，刚才说的他有几个大的党派，保守派的代表就是现在朴槿惠所在的这个新世界党，而在民主这一边，也就是之前卢武铉总统代表的这个民主党派的最大的代表，就是现在的那个民主党，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争论，其中比围绕这个脱北者比较重要的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真的花这么多钱去帮这些人在韩国去谋一条生路，因为把他们从北方也好，从第三国也好营救过来就是一笔花销，之后培训运营整个统一部又是一笔花销，之后从统一部出来之后安置他们又是一笔花销，在社会上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处理起来还是一笔花销，并且他们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社会问题，因为 这个 融入的时候有很大的问题嘛。 我有看电影里面有提到在韩国这个朝鲜族的问题，他其实指的就是要不就是中国东北的，要不就是朝鲜， 韩国对于中国的朝鲜族的认知是同胞，海外同胞，所以朝鲜族的中国的朝鲜族人在韩国的话，我记不清好像是7年还是5年就可以直接拿到韩国的护照，韩国籍， 但是脱北者呢， 脱北者就更短了，他们在接受过统一教育之后就能拿到一个暂时性的韩国的户籍和国籍，再经过1年还是3年就可以拿到一个永久的。 你说对于脱北者他选择这个目的地来说哈，他会不会有时候也宁愿选择中国？ 中国一直就是他们比较中意的一个这个越境的办法，因为是地理上比较便利，而且方方面面的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用的管道和桥梁，但是最近几年由于国际政治这个压力，中国在边境上其实也很头疼，因为不让他们过来呢这是一个人权问题，但是让他们过来就变成了一个外交问题， 是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左右不是人，很难处理。 是，所以我听说有一些脱北者非常远，往蒙古，我甚至跑到东南亚，他跑到泰国缅甸 啊， 这些更容易去到韩国一些， 因为他们的办法就是冲击领事馆嘛，或者冲击使馆，直接从那个住在中国的韩国使领馆机构的墙外直接向院子里面冲，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外交问题 啊，这个会招致朝鲜方面的抗议， 而且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外交形象，这个是我们因为使领馆机构的管墙以内是政治上的他国领土， 没错， 我们的保卫工作做得不到位的话，以后跟其他国家没有办法交代。 那你有了解过脱北失败的人他们回去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这种传言就非常多了，但是具体的呢，朝鲜方面是不会主动去披露的，就我们去接触的一些资料也很难找到明确的文字资料，但据说这个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措施，这次这个对于张承泽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这个政治收容所之类的是已经算是比较轻的了，比较更为严重的可能就不仅仅是说精神上的一些审查手段了。 那所以你去朝鲜前后去这么几次，你会有真的像外界所说的朝鲜在发生变化吗？有感觉到 变化一定是有的，就是这几次比较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它对手机和网络的管控实际上是在发生变化的，最早的时候是允许使用手机，后来是因为金正日的专列被人给炸了，是刺杀金正日失败，所以导致整个朝鲜国内禁止了手机和无线电设备，包括 GPS 设备都不能带进朝鲜，不仅仅是手机，连 iPod Touch iPad 都 电子设备都不行、 都不行，完全不行。而现在再去的话呢就相对要好一些，已经可以使用朝鲜国内的手机和电话卡，而且这些手机是由埃及人提供的，并不是朝鲜自己设计的，埃及人提供的技术，中国和一些企业负责制造，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也是希望能在信息上和外界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我个人看是这么一个角度，但是 现在这种状态是能不能做到什么样还不 凤凰不之前去朝鲜拍过一纪录片嘛，叫朝鲜纪行，就我记得开篇的时候他就讲那个手机，他是说呢外国人和他本地人用的手机那个卡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两种， 就外国人用的这卡呢只能是过外国人这一个小的网络来使用， 没法打电话给本地人， 没错没错、啊、他的这个这第一是一个他们国家的一个状态决定的，第二一点其实跟他们，我觉得啊，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跟他们国家民族的这个性格也很有关系。 嗯， 我们在韩国采访的时候也不是，虽然它也是一个西方式民主的那种议会政治国家，但是他们对新闻的管控其实也很严厉。我们这些所有的外国记者跟日本一样是有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在记者俱乐部之外是不允许参加采访，即使我们能够自己得到信息得到资源到了那个场地也会被安保人员赶出来，跟日本的结构非常相像。所以朝鲜这种管控的这种严厉程度虽然和韩国有所不同，但是管控的思维几乎是完全一样。 嗯， 所以还是说这个血缘关系这么近是不是没有道理，就是一个民族 都是一个封闭的形 式。在普通人的这个想法方面呢，他会因为这现在这两代之间的这么一个革命的交班而发生任何的这个可以察觉得到变化吗？ 目前看的话还看不太出来，因为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很多年，尤其朝鲜国内的年轻，所谓年轻一代呢，他们都是在战后出生的，既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看到过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到了今天的，所以他们对于整个他们自己领导层的认知也大多数是来源于国内的宣传和书籍，也就是说他们受的教育和真实的世界之间是有一定的断层的。那么这种断层到底是用什么去填补？朝鲜国内的领导层可能希望用他们塑造的这些精神领袖和这个金正恩的一个新的形象来填补这个中间的断层，但是是不是能够起到他们要的效果就不知道了。 好，非常感谢哈，今天这个洛文给咱们上了非常多关于朝鲜还包括韩国知识的这个普及。当然了，咱们今天是讲的是比较轻松，但是在这个现实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残酷。张承泽哈已经被朝中社宣布执行了死刑，这一位啊，朝鲜这个写的千古逆贼，看到这样的新闻啊，真的是不知道中国的网友应该是更感兴趣，因为大家不管是这个往中国的古典小说里面，还是咱们之前的那一段历史里面，都或多或少的能够对上一点号。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是活着的历史，我倒是觉得看着朝鲜，有的时候你可能能够体会到 找到自己的影子， 哎，真的也不是找到自己的影子了，你这个就是找到更多的怎么说呢？以史为鉴，或者说这个就是活着的历史哈。 而且接着呢，我们之后呢也会关心目前朝鲜它政坛未来的一个走势，并且对于中朝关系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刚才洛文也讲了，这个公报当中已经是看出了非常不给中国面子，接下来中方会有什么举动，大家一起再来期待。 好的，非常感谢洛文，谢谢 谢谢。 好，在今天的全媒体全时空的互动话题部分，也请各位来发表您对于朝鲜的这个二号人物大姑父张承泽被执行死刑这个新闻事件的看法。好，咱们刚才请到了这个专家来解读，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接下来轮到您来发言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而在您准备这个想法和观点的同时，我们来听一首朝鲜最新发布的歌曲，献给最新的领导人金正恩，题目叫做《我们除了他谁都不认》。 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明宏。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有话直说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周五呢就称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因为贪污腐败是指被双开之后已经被处决。那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是，您如何来看这个张承泽被迅速处决？那您如何从这个处决当中看出朝鲜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国内地还有香港的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内地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或者呢通过我们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功能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对话。好，已经有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线上的第一位呢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您怎么来看说张承泽他被迅速处决？ 这么就是朝鲜的政局现在很不稳。张承泽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在韩国在朝鲜确实个元老，他算是姑父，证明就是朝鲜现在的经济上和他的老百姓的情绪上，国家允许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去崩溃，他现在的依赖就是全靠中国政府来资助。 所以您说在这个朝鲜现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可能崩溃？ 对。 怎么说？ 我在凤凰卫视我看到了朝鲜向中国出售黄金，朝鲜的张承泽为什么在现代的社会任何国家处决个人必须要有法律的相当一个很长的程序，证明朝鲜政府现在镇压张承泽就是让朝鲜人民看到摆脱朝鲜的政局，让老百姓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我理解张英的意思啊，是说，这个在朝鲜可以如此轻易由一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处死一个人的话，可见朝鲜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这样的政治体系随时都有可能崩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来自沈阳的孙先生。好，孙先生您好，您已经在线上了，您怎么来看说这个张承泽被迅速处决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啊，那其实跟这个金正恩的这个领导这个他整个的领导核心的这个树立他的威信，以及在这个接受挑战的情况下啊，那么他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就是说本身呢，张承泽这个人他在他的这个在这个朝鲜的这个政治这个体系当中，他并不是一个有稳定的这个底蕴的一个人，包括一个传承的人，因为他呢，他的这个因为他的关系特殊的关系和金正日的这个特殊的关系啊，那么延续到他的这个能够希望他能够做到一些辅佐的过程。但这个张承泽本身这个人就不是说让很多外界人猜测他呢是不是有几种可能性啊，对这个金正恩造成一些威胁。那么这样的事情出现以后，有很多种说法，当然是没有这个论证的。比如说啊，张承泽这个与金正恩是因为这个女人之间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在权力分配上啊，以及在这个相应的这个一些执政理念上有很大的区别和变化。我想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朝鲜是大家都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确实会引发一些半岛危机，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会使得朝鲜政局是不是内部很稳定，因为现在消息爆出来说应该有可能哈，会有两个这个朝鲜当局的副总理也会受此牵连啊，来到中国。那其实有很多因素也构成这种隐患啊，那么其实也标志着这个家庭下究竟能在第二代稳定下来以后，第三代是不是能很好的延续下去？那很多人也都对这个事情有持很大的观望态度。那么我们希望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不要影响到朝鲜半岛的一个稳定啊一个变化。那么仅仅把它理解为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啊，那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呢，金正恩就希望树立起自己的这个亲信啊，或者是树立起自己培植当中的一些巩固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谢谢孙先生。看来这个地席制啊，这个家族管理这个国家，第二代是否能够继续的将这个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确是成为一个问题。而张承泽就在这个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呢是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 主持人好。 稍等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先生的电话。 喂。 喂，哎，赵先生您好，啊，赵先生来自湖北是吧？ 啊，对。 嗯，湖北的赵先生好，您怎么来看说这个张承泽他这个迅速在朝鲜被处决啊，看出一个怎么样的朝鲜？ 我觉得朝鲜，因为我自己旅游去过，大概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大概好像我记得，好像是2010年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呢，我去的时候，我去那个国家，首先给我感觉特别的封闭，特别像以前，因为我是八零后嘛，在特别像我父母描述的那个，像咱们60-70年代那种感觉。 嗯， 过去了以后，我觉得这块的话，我总感觉这两天在看这个新闻，总感觉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一样。就感觉张承泽那么高的一个人物啊，就一下子说倒就倒，感觉他的不确定性非常的强，而且呢，也可以感觉出，就是我总感觉就是说，同为80后，我总感觉现在咱们80后。是不是貌似已经开始起来了，开始已经慢慢的握住这个大权。说起来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他像一个武则天的那种感觉一样，慢慢开始逐步的培养到现在以后，他可以反咬一口然后把他给推下去。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的那个我感觉金正恩好像有一点心狠手辣，但是不过在政治上面，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途径，因为你适者生存的一个环境，你必须要，让自己往上爬的话，必须巩固自己的位置的话，他必须要做这一招，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个人在觉得，金正恩所做的这些事儿，是不是后面有一些人在，把持着？我个人还是不太同意，网上其他的一些观点，说什么他现在还是自己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啊和怎么着的，我感觉他还是有一点傀儡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嗯，我觉得刚刚听赵先生说了很有意思一点啊，他说这个伴君如伴虎啊，是不是你觉得说现在的朝鲜啊，仿佛不像一个现代世界，仿佛像是一个封建的这个朝廷斗争，看这个金正恩跟张承泽之间的关系，仿佛跟当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古代的朝廷斗争的戏剧片 一样。对，很像。就是说我去朝鲜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能够，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一个朋友的话，可以在那边基本上都能够找到以前中国的影子。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去朝鲜？我总感觉就是去朝鲜的话，你可以感觉就是可以忘掉很多现代的一些烦恼。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嗯。 但回归到这件事上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影响和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说，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纷争啊，比电视剧甚至都还要精彩，所以我特别期待看下一部会怎么着。 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集会怎么来上演。好，谢谢来自湖北的赵先生，再见。啊，因为我朋友去到朝鲜了，他们说这个朝鲜啊，第一步进入他们这个国境之后呢，就要把这个手上所有的通讯工具啊全部上交，直到你离开朝鲜的那一刻才可以把这个手机给还给到你，所以说是多么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我们的赵先生，来自北京的赵先生了。赵先生您好。 你好。 嗯，又听到您声音哈。今天看说这个朝鲜的问题，我们今天关注点是在说这个张承泽他被处决啊，您看出是怎样一个朝鲜的这样一个国家状态？ 啊，我觉得的前头听了几个观众啊，显然都比较年轻，没经历过文革是否反右是吧？ 嗯， 我就给你说点实话。刚开始你们放那个金正恩之歌是吧？你知道我想起什么了？ 想起什么了？ 有一首歌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最后也是高喊的就是好就是好是吧？完了呢，我要用那时候语言评价这点事儿，一点都不过时。年轻同志，你可替我说一句是吧？ 嗯， 张承泽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卖国贼，我们要把他劈倒劈瘦，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战无不胜的主体思想万岁，知道吧？ 这句话的意思 套用过来一点都不夸张是吧？就说那个年代跟咱们太像了。这次呢，就是说他这么干完了，他又批的螺旋区的改革是吧？中国这回惨了，咱们投资估计又得打水漂了。你寄托金正恩改革开放，这休想。金正恩为什么这次狠啊？他吸引了前苏联和中国的经验，用更残酷的方式维护金家统治。但是我想跟听众说，年轻听众说，党内斗争倒霉的就是中国老百姓。58年批彭德怀，结果咱们饿死上千万。文革10年浩劫，刘少奇、林彪一辈老家被整，造成了咱10年浩劫，经济崩溃。我庆幸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中国领导人在小平同老一辈革命家的制定下，以后呢， 领导人最多干两届，这不是一大进步吗？特别是胡锦涛这次去年又全退，我相信我们习总书记退休的时候，中国的改革还会有进步。所以呢，我要珍惜这些，是吧？这就是我对他枪毙最大的感触了。 谢谢您了，赵先生说的非常有启发啊。的确说，从朝鲜的现在能够看到说曾经的中国的状况，同时现在朝鲜的各种斗争带给最大的痛苦是朝鲜人民啊。好，谢谢赵先生非常这个精彩的一个评论。我们最后接听到的呢是今天来自这个黑龙江的一位啊，叫做宁先生哈。宁先生您好，您今天是最后一位听众，您如何来看张承泽被迅速处决，让您看到一个怎么样的朝鲜？ 啊，我认为啊，这类似于苏联斯大林时期搞大清理嘛，他就排斥不同政见嘛。我这明显是属于政治斗争吧。 嗯。 朝鲜这个局势吧，朝鲜对金家王朝这个家国制已经是明显的，就是跟金正恩不和，尽管是他姑父，那么也列为投机分子，等他。就是谁参加当初这参加革命前可能还没有金正恩， 嗯， 金正恩就只要大30几岁，所以说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事件我就认为咱们中国人密切关注这个事儿。 嗯，好，谢谢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好，那今天呢我们总共是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相关说这个朝鲜啊，张承泽他被迅速处决带出了一个怎样的朝鲜，您看到朝鲜又是怎样的国家。那很多人呢都是分析说，哎，张承泽的倒台可能是被视为金正恩这个站稳脚跟树立个人权威的一系列精心布局当中的最新的一个。那同时我们也像刚刚这个来自北京的赵青人也说了，其实现在朝鲜这样的斗争带到最大的这个痛苦的还是给到这个朝鲜人民。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刘明红，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我们下周再见。